此漫游，你低着头，不再看星影座，以为没人懂，就狠狠关上窗口。可是这寂寞 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，最高温度14度，最低温度1度，南风1到2级。两会期间天气较好，建议您多出门走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

铁石融化的心掉在山里，像个难放陷阱，你是如此的清晰，从今天地划过的风要到尽力， 依然是你，来自胡彦斌。这首歌曲被收录在他的《泰歌下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诗雅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，来自邝美云演唱的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。 春天有个约会，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一见钟情来自蓝心湄，只要想看到他，他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，而想要听到他再度演唱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即使你记得她是一个会唱能唱的女歌手，也只能够从她的那些旧唱片里面去回味了。